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想了解这世界命运，我的生活，我彻夜的难眠，难眠我的爱人。 火力调频 FM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上午9点半， 纽约晚上8点半， 东京上午10点半， 不同的时间，同样的音乐脉搏，带你一起搜罗全球好音乐。 活力 Music， 活力 Music。 Yeah， 呵护你，让快乐都围绕着你。 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呵护着你。当我别无所求给你，全宇宙有一天你要追属于你的梦，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

要把 TZ The right to the canton 呀， 让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TZ Super TZ， 让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 哎呀， 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Hey feel me Super TZ Super TZ。当你听着我的歌，我陪你逛书店，别着急，我会陪你等到他出现，为了唱首情歌，那感觉像初恋，你敢听完音头，那只是个铺垫，你跟着拍子点点头，感觉想牵着我的手，忍不住开了口，连身体都要一起扭，你别再害怕回家的路太黑，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过得太累，就听我第一首，你注定成为我的人，揉揉眼刷牙洗脸，让我陪伴你出门，我想要写一首告诉你现在在哪，我为你埋下的种子它已经开花，你有品味的把我留在你的播放列表，陪你度过这段时间，你要早点睡觉，戴上耳机我住进你的耳朵里面，期待下一首歌我给你做新的体验， 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lady， 让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TZ super TZ， 让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TZ super TZ。第一次听到冷战，那时候刚吵架，你摔烂手机还对他撂狠话，我跟你一样也不想要太快长大，给你点力量，我只希望你别倒下，跟你到加利福尼亚陪你度个假，每当你心情特别差我对你说心话，你播着我的歌生病生病也没人照顾，让我花点时间陪你从少女变少妇，知道你一直在寻找说中你的烦恼，能在一个最适合的场景遇到我一直在祈祷，你可以带着我骑小摩托去吹风，你可以安静的让我陪你看天空， I see T to the I to theZZY, T to the I to the ZZY, T to the I to the ZZY, SM, SM, 要珍惜你的男孩 TZT, SMDSK, 七楼八到广州五重货运站的码头，You fucking feel me? 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TZ, super TZ, 让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TZ super TZ， 色的旗袍，让你一看的神魂颠倒，爱你爱得无可救药，想吓你一跳，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抬起了肩膀踮起了脚，高贵的女人不会怕老，你陪我算公道，我多疯狂，是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抱，我多疯狂，除了你没有别人会知道，我多轻巧，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 been there all night, Ariana. I've been there all day, Nicki Minaj. And my heart, you got me walking side to side. No. I'm talking to you. See you standing over there with your body. Feeling like I wanna rock with your body. And we don't gotta think about nothing. I'm coming at you. Cause I know you got a bad reputation. Doesn't matter. If you wanna manage, I gotta tricycle. All these bitches goes with my mini-me. I be smoking, so they call me Young Nicki Chimney. Rappers and they feelin' cause they feelin' me. I give zero folk, and I got zero chillin' me. Kissin' me, pop the blue box that say Tiffany. Curry with the shot, just tell them to call me Stephanie. Gun pop, and I make my gun pop. I'm the queen of rap, run Ariana run pop. Keep fucking way too much. Say I should give them up. Can't hear them no, cause I bicycle. 很重要 get you the type of blow. If you want a menage, I got a tricycle. 爱不需要太多语言，用双手努力实现你我。做好自己，因为有爱，让我们不再心慌。长大后茁壮健康，你我守护家园每一个明天。写着一个梦想，每一盏灯指引着前方，每一个家都有个他守护在你我身旁。耳朵负责听下课的钟声，眼睛负责回家的方向，鼻子闻到饭菜的香，就如初成妈模样。 是妈妈双手给了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我长大守护她。 爱不需要太多语言，用双手努力实现你我。做好自己，因为有爱，让我们不再心慌。长大后茁壮健康，你我 永远不够完美。或许你我真的很渺小，但是只要坚定信念，总有天梦会实现。 是妈妈双手给了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我长大守护她。不需要太多语言，用双手努力实现。 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 我叫梅杰，今年22岁。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个比较惨的事情，就是那天我在北京高碑店，然后我那天就跟我女朋友说话，说着说着她就生气了，生着生着她就瞪鼻子上脸了，她就逼我，逼得我实在不行，我就没忍住，拿手捶了捶墙。那一下就把我手给捶断了，第三根掌骨骨折，于是乎我就熬了一年把这个手长好了，于是今年3月份又得去把手里边这个钢板给取了。在老家拆的时候人都上手术台了，结果他跟我说没有器械，又把我给退回来了，于是我又来到天津这个地方去拆，因为我当时是在这接的骨头，结果住了院，然后都准备打麻药了，医生突然说，哎呀，这是哪个型号的，我这好像没有啊，又把我给退货了。历经磨难，终于在第二天把骨头把那个钢板给取了，我这辈子也就毫无遗憾的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 想你的时候想掉进一个黑洞，看不见天日，像寒雪般冰冻，我始终不懂，爱与恨有什么不同？ 伤心的眼瞳让我慢慢失控，慢慢失控。拥抱的时候却得到一场落空，吹进心的风是无情的嘲弄，笑与哭不同，就算再痛也看不透。你无言的嘴角让我慢慢冲动，慢慢冲动，冲动。我的手在发抖，爱情路是那 再痛也看不透，你无言的嘴角让我慢慢冲动，冲动。我的手在发抖，爱情路是那么陡，走了好久没尽头，你选择留 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了？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 出去 走人。 出去买 个 小弟的， 一天到晚 的。 你 多少人？ 你 这个卫生， 那女朋友 你 怎么 知道了？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y。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你说别太死板，不如预知一半。如果必须决定，不能由别人决定，虽然你也很容易分心。 那些是星期一忧郁的星期三，有些牵绊，感情是铁钉碰上柔软的心，生命必须保持清醒，也混沌不明。 为什么我会被迷信？知道当时有着你，还不太了解你， 还不了解 我喜欢你。 习惯说星期三或是礼拜三，无论什么名字吧，这都是一样。 许多问题像泡泡不断升起，爱情必须保持清醒，也混沌不明。 为什么我会被迷信？当时光被你喊停，没有我已经世界，我不知道，同时爱着你，还不太了解你，但喜欢你。来自哪里的风， 泛起我衣领， 吹过我的衣襟，上涨着。 知道会有一个他将我冷打碎，让泪流下来吗？带我离开看看穿好像再怎么拧着漆黑都被他送到被爱我温暖，找出一份暖意才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 火花，让我停下步伐，不知怎么表达我的想法，要放大，不能在阳光下蒸发。勇敢去改变才是生命的密码，要以最好的姿态来跟世界对话，创造属于我的神话。 Like a shining star， 每一句对白必须要精彩，我要我未来对自己崇拜，举起手拍拍，不要只是等待幸运降落的意外。 Make it big，这个世界一直都那么的喧哗，发出心里的声音，管它是笑话。我的想法被放大，不再在阳光下蒸发。勇敢改变。举起手拍拍，不要只是等待幸运降落的意外。 Make it big， change the future， Make it big， change the future， Make it big， change the future， 每天跟梦想自拍。 1, 2, 3, 4不被抓。

背着我，我的战争不能被那阿里美货，也许我可能在等么豪华的豆腐，也许我可能放那个的恶心石头，先把家人你闭上眼，开了窗门我让你闭上眼， easy easy 要你 easy， 下雨再看我就把你请个全身 开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 Music Music。 Gotta move easy. I may have to go and work, girl. I'm pushing like it's work, girl. If she waits to go to function, I'm enjoying when it's crunch time. You know, but when it's lunch time, I'm afraid about your weight, girl. But only for spending some time, sometimes. Baby, baby, I'm doing what's right. Baby, baby,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na say. Show me how you feel. I'm looking for a reason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 was all dream, used to read word of magazine Pick a stain, 你和我都可以我飞机飞到马德里、我开口就是致命一击、我开口你已坐以待毙、饶舌带着旋律你说六六六 Ayo, I invent this love, I'm 六六我比的歌词那比的小哥哥都 over so great the rap No pain no gain rain 的雪暴 back and fade away Triple T MVP call me the legacy 出门要私人飞机出门要带 Rollies Bulgaris 收藏的 Jordan 最好盒子 Supreme Only fuck a motherfucker on the first team 国外做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看什么你和我走一波兄弟一起我们都够不太讲道理Only, only, 那我的歌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跟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无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傻的看不出我的实力看不出中国在帮你崛起你以为自己被淘汰委屈看不出入围者更有实力看你站在这里 This, this, 丑陋模样掩盖不了你内心人模狗样Roll a nice, roll a nice, down me twice Pop me nice, I need to get back at once I'm a dream, no one can slice 我兄弟一起，请你们看戏洗脑的旋律像是倾盆大雨我写着情绪我兄弟一起，请你们看戏我们带走活力我们代表后力你不被考虑不够满虚面子不嫌多我装点从不错有遗憾不用说看谁把你带火 Carry 国外做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看什么你和我走一波兄弟汉一起我们都够不太讲道理 Only, only 那我的风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跟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无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 如果有一天我们请你到五彩、 people saddened by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ir lives. Oh, no. Well, a good time, listen up, is knowing life doesn't suck. Just look outside.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On time, the wheels keep whizzing by one, counting all the crows that fl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you're good time.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you're good time.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you're good time.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you can't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On time, the wheels keep whizzing by one, counting all the crows that fl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you're good time.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you're good time. See through this and see what's behind. Got no way to prove it, so maybe I'm lying. But I'm only human after all. I'm only human after all. Don't put your blame on me. Don't put your blame on me. Take a look in the mirror, and what do you see? Do you see it clearer, or are you deceived?In what you believe, 'cause I'm only human after all, and you're only human after all. Don't put the blame on me. Don't put your blame on me. My opinion, don't ask me to lie and beg for forgiveness for making you cry, for making you cry. making you cry. I'm only human after all. I'm only human after all. Don't put your blame on me. Don't put the blame on me. I'm only human after all. I'm only human after all. Don't put the blame on me. Don't put the blame on me. I'm only human, I do what I can. I'm just a man, I do what I can. Don't put the blame on me. Don't put your blame on me. Survive. Oh, you will see me thrive. Can write my story. I'm beyond the archetype. I won't just conform. No matter how you shake my core, 'cause my roots, they run deep. 时间1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潘阳，我现在在一家国企上班，然后业余时间比较写一些短篇小说，但是可能是因为水平有限吧，经常写着写着就灵感匮乏。让我特别头疼的是，灵感经常是在深夜出现，这就导致我可能下班回来一直写不出来东西，然后结果在睡前突然文思泉涌，一写就写到了后半夜，这样直接影响到了我第二天的工作。所以我希望以后这些灵感能早一点出现吧，我可不想成为一个夜间工作者。 有些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其实你我都经历过最难的，就是舍得，舍得让爱挣脱你的手。 长夜就像小说，结局留在最后，怎么受怎么做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我沉溺在小说，不禁为他泪流，任他哭任他笑任他活在其中，找回我自由。 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多不好， 我 这 个人出去买小弟的呢。 天 道 啊！ 你 说我这人， 看 着 你这个味道， 那女朋友 怎么这么不知足？你可别后悔。 温柔微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找未来的风景，在加油刹车之间一个人默默的叹息，在看得到的方向堵在路的中央焦急，在得与失之间灵魂被淹没之前转个弯歇息，在湘西的窗前再也看不见你描述的天际，在黑暗的房间偶尔能听见你微微的叹息，在我身上每个角落可怜的只剩下勇气，在你没离开之前只能留给你一个乐观的自己， me feeling this way. There's so much we can't explain. Maybe we're helping each other escape.

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 我不难过吧，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 类似爱情，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 为你读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 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作词龙宽，读歌人张彤。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上天实现了我的心愿。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音乐和你都是我呼吸的空气，有了音乐，有了你，我才能呼吸， 能呼吸。 既然实现了我的心愿，我要和你和音乐永远在一起。瞬间在哪里？和天之间。路边留下了你的心愿，眼前穿梭过我的画面。天边有人说他很想念，谁会来来我把旧路走遍，谁会在离开 时候最爱你，最爱你。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上天实现了我的心愿，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音乐和你都是我呼吸的空气，的空气。有了音乐，有了你，我才能呼吸，能呼吸。既然实现了我的心愿，我要和你和音乐永远在一起，在一起。 音乐的时候

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偏爱，作词人葛大为，读歌人左立。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我想爱，请给我机会，如果我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是答案，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人不喊累，爱上你我不撤退，我说过我不闪躲，我非要这么做，讲不听也偏要爱，更努力爱，让你明白没有别条路能走，你决定要不要陪我，讲不听偏爱，靠我感觉爱，等你的依赖，对你偏爱，痛也很愉快。 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眼前，我想爱，请给我机会，如果我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是答案，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顽固的人不喊累，爱上你我不撤退。 太多，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苦笑成长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生活？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弄错搞错，拜托，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不懂 想通却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李云飞，我的心愿是不要再失眠了。半年前我还可以骗别人说我眼睛下面是卧蚕 plus， 现在我的眼袋已经快盖过半张脸了。其实睡不好觉会变丑还好说，头疼的是失眠的第二天整个人都会迷迷糊糊的，还经常忘事儿，老来犯傻。所以希望我的睡眠质量能尽快改善吧。 关上了窗，还能跟着风去游荡，弄乱了窗，仿佛躺在我的过往，出什么样总有一只长得漂亮，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脚步》，尉迟克冰作词，景庆勋作曲，汪正正演唱。 黎明前，黄昏后，一声声你的脚步，不惧风雨，穿越荣辱，有了今天你光彩夺目。山一重，水一浮，我听到你的脚步，梦想如初，信念永固，沿着一幅不变的地图。 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 王力宏的唯一吧。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 我不难过吧，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 类似爱情，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 为你读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 平淡日子里的词，作词韩寒，读歌人吴周彤。在歌舞升平的城市，忍不住回头看我的城池，在我手的将要丢失，他的幼稚，我的固执，都成为历史。破的城市，平淡日子，他要寻找生活的刺。生活是这样子，不如诗，转身撞到现实，又只能如是。他却依然对现实放肆，等着美丽的故事被腐蚀，最后的好梦渐渐消失。放下玩具，举起双手，都没有为此。他的幼稚，我的故事，都成为历史。这是个很久远的事，在歌舞升平的城市，在我手的将要丢失。 在歌舞升平的城市，忍不住回头看我的城。 我叫喵喵， 叫亮亮。 他的幼稚，我的固执，都成为 现实放肆啊，等着美丽的故事被腐蚀啊，最后的好梦渐渐消失，放下玩具举起双手都没有。 最无理取闹， 让儿子，那种子死给你干。 他的幼稚，我的固执， 你爱我吗？ 都成为 历史。我的城市平淡日子，他要寻找生活的词。生活是这样子啊， 更要走多远，要熬过几重苦寒，才能在谈聚之前不悔不怨。 摇摇欲坠的 烧的流星划过天际，唤醒了期许的眼睛，生命最后的一刻，灿烂的轨迹， 望着那里， 深陷在无边黑暗又怎样？我会像翅膀飞蛾，不像那火焰。 只是一个背负母一起的孩子。 夜无恙，风轻狂，撩起衣裳，破灭灯光，若一生变成了呐喊挣扎变得坚强，路霜是如纸，月亮是烛光。 繁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穿过生命散发的芬芳，作词冯岩，读歌人徐冉。我会穿过田野，穿过村庄，穿过开满鲜花的山岗，我会遇见你在人海茫茫，我会牵你的手穿过热闹的街巷，我会穿过时空，穿过无常，穿过生命散发的芬芳，我会陪你在人海茫茫，我会拥抱着你穿过地久天长，我们此时此刻微笑着，感受着幸福溢满的对方，我们此时此刻幸福着，拥有着无比灿烂的时光。 我会穿过田野，穿过村庄，穿过开满鲜花的山岗，我会遇见你在人海茫茫，我会牵你的手穿过热闹的街巷，我会穿过时空，穿过无常，穿过生命散发的芬芳，我会陪着你在人海茫茫，我会拥抱着你穿过地久天长， 我会穿过田野，穿过村庄，穿过开满鲜花的山岗，我会遇见你在人海茫茫，我会牵你的手穿过热闹的街巷，我会穿过时空，穿过无常，穿过生命散发的芬芳，我会陪着你在人海茫茫，我会拥抱着你穿过地久天长， 满的对方，我们此时此刻幸福着， 幸福着， 拥有着无比绚烂的时光。 穿过时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